回信啊，回信，那个瓣儿太短了。哎呀， 断过几回了，它不越修越短吗？ 哎呦， 那么怎么才有四根爬钉啊？ 啊，这我这也是老耙子了， 全老在一块儿去了。 一生他做过什么官呢？ 典史。 哦，一将怎么会罢职丢官呢？ 因为他贪赃。 是啊，点那臭屎那还不脏啊。 哎，看你们二位的学问呢、啊、也不比我高。这么着吧、咱们说点简单的吧。 你出主意。 咱们只要说一个字儿，它像什么东西，有什么用，就算说上来了。 嗯，这个简单了，那你先说。 好，我说啊，一二都说过了。好，我说三。 哎，这三调过来就像个川。 它像什么东西？ 三支香。 干嘛许愿呢？ 上供敬神用。 哎，不像不像，香都有火头，有烟儿啊。 哦，它是我这个香啊，还没点着呢。 哎， 该你说了，该你说了。 我说个镜子。 哪个镜子啊？ 我说的是竞走竞赛的那个镜子，不是照镜子。 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上边两个立正的立字， 哎， 下面啊两个兄弟的兄字， 对， 镜。 哦，它像什么东西呢？ 像一对蜡烛台。 哎，像。 哎，不像不像不像 啊， 怎么没蜡烛啊？ 有啊，上边不是有一点吗？那就是蜡烛啊。 怎么那么短呢？ 他都快点尽了，剩一点了。 好嘛，他那香还没点呢，你这蜡烛都点完了。 哎，该你说了。 我说个顶字。 哪个顶？ 哎，顶足三分的顶，中顶的顶。 它像什么东西？ 北港香炉。 像 有什么用处啊？ 哎，配上你那一堆蜡签，插上他那三支香，不就可以敬神拜佛了吗？ 哦，咱们三位一体呀。 一个文字游戏的作品《北港香炉》。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。